今日的题目是很有趣，叫做英雄莫问出处，副标题是朱红善成的记号。究竟英雄莫问出处和朱红善成的记号又有什么关系呢？希望在结束之前是能够给到大家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我们是讲到约书亚得到神的命令，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于是约书亚就派了两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到耶利哥城。他两个是匿埋在树拉合的屋企入面。拉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妓女拉合，是在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首先因为他是一个妓女，其次因为他是亚摩利人。圣经告诉我们，亚摩利人是极之的邪恶，在树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他们邪恶到一个地步，他们是愿意将自己的仔女来到献给他们的神，献给他们的偶像。在树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就是记载了妓女拉合的故事。经文说，在树约书亚记的二章九节，他在神的面前害怕惊慌。害怕是新译本的翻译，惊慌是和合本的翻译，说他在神的面前他是胆战心惊。现今世代的基督徒都很少讲神的怒气，很少讲到神的愤怒，但是圣经就真的告诉我们听，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战惊。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多到我都不能够写出来，亦都不能够多到不能够在这里一一读给大家听，但是我就会留在树这个讲义在 PowerPoint， 大家可以 download 来到看看。通常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敬畏神，我们尊敬神，的确我们是需要敬畏，但是我们亦都需要战惊。我们很多时将神描述成为一个慈爱的老人，不断地在说等候，等候人来到悔改，等候人来到接受他。我们喜欢说神的爱，我们不喜欢说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会怎样？罪一定要得到审判，罪一定要得到惩罚，这个就是公义。但是爱和公义都是神的属性来的，我们不能够只是拿着神的爱大做文章。这个就是一般的成功神学的这些传道人，就是拿着神的爱，神是要祝福人，但是他们就不讲神的公义。我们不能够将神的属性来到分开，我们不能够只要爱不爱公义，神的爱不要神的公义。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是得到一个真真正正造物者是怎样。我们所得到的神只不过是部分，这个不是圣经教我们神是怎样。我们要接受神是接受整个神他所有的属性，不能够是将他的属性分开。所以这位神真是大而可畏，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需要战惊，尤其是那些不接受神的人，他们更加是应该在神的面前来到战惊。拉合是一个亚摩利人，他本来是注定是要灭亡，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注定要灭亡。在说创世纪的十五章十三节，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是要去到一个陌生人的地方，你要寄居在那里，又要服侍当地的人。预言就是说以色列人将会去到埃及，成为奴隶四百年，来到侍奉埃及人。在树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说哎呀， 这个神真是恶了。在树等候，等到亚摩利人罪冠满盈，然后就惩罚他们。但是你可不可以由另外一个角度来到看，神是耐心地在树等候。神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被恶冠满盈，我继续给他们机会来到悔改，我等候他们，给他们机会。神等候了几耐啊？根据圣经话，以色列人去到埃及地嗰400年，神就等咗400年俾亚摩利人嚟到系悔改。其实唔止啦，因为如果我哋再諗下清楚，以色列人因为佢哋反叛神，佢哋唔想进入迦南地，所以佢哋喺旷野漂流40年。如果你加埋嘅话，神系俾咗佢哋440年嚟到悔改。你諗下呢位神系几怜悯几慈爱，他是希望亚摩利人能够是悔改。很多人都说，都闹圣经，喂，圣经怎可以靠一个妓女来到救以色列人啊？但是在树圣经里面，拉合是被高举。在树新约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是举了两个信心的例子，一个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就是拉合。所以我们见到圣经真的很重视拉合的信心。两位都是因为信心而得救，两位都是有信心的行为。这个就是雅各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同样在希伯来书的11章讲了有很多信心的人，我们常常都说这个是信心的龙虎榜。在树这个信心的龙虎榜有几多位女士啊？是有两位，一位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拉合。另外在树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共是讲了5个女子，在家谱里面很少讲女子，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她的名字是同埋犯乱伦的他玛，犯奸淫的别士巴，同埋嗰位外邦嘅摩押女子路德系摆埋一齐。点解呀？因为呢啲都系俾人睇低，甚至系犯罪嘅罪人。喂，你话点解耶稣嘅家谱系有咁多嘅俾人睇低，有咁多嘅罪人喺入面呀？因为耶稣基督嘅家谱唔系关于人，耶稣基督嘅家谱系关于耶稣基督，关于佢嘅救赎，关于他的恩典。亦即是告诉我们听，无论你犯了什么罪，无论人是怎样看你，只要你肯接受耶稣基督，你都能够得到救赎。这个正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是得到赦免。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是针对世人，尤其是针对那些同性恋者，其实不是啊。世上是没有任何的罪是不能够是被赦免，唯一不能够被赦免的罪就是不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2章所讲亵渎圣灵的罪。当圣灵是要感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你是不去接受的话，这个是唯一不能够得救的，其他所有的罪都能够是被赦免。就是好像拉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来注定是灭亡，但是他愿意接受以色列人的神，以致不单止是这样，他还能够是全家得救。在树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讲到两个探子去到妓女拉合的屋企来到是匿埋，又有人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为什么拉合的屋企是这么危险啊？等阵我们会见到约书亚记的2章15节告诉我们，原来拉合的屋企就是城墙的一个部分。城墙一部分是拉合的屋企，你想想多危险。有探子进入的城里面，你首先去查的是什么？查城墙，查城门，是吗？ 所以拉合的屋企其实是最危险，但是就是亦都是最安全。一个妓女的屋企就是有很多的陌生人出出入入，所以是可以要来做掩蔽。耶利哥王亦都是听见有消息，所以派使者去到拉合的屋企，来到问拉合有没有见过陌生人。拉合说有啊，我是见过，但是因为天就快黑了，所以两个陌生人就是很赶住这样出城门。因为我们知道天一黑城门就会关闭。耶利哥王是相信拉合，原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客人通常都是这样，天一黑就赶住出城。亦都有很多人见到拉合讲大话来到救两个探子，就说哎呀你看看圣经、可以教人讲大话的，你想想几离谱啊。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讲大话，你头先又说新约是赞美拉合的，赞美他是赞美他的信心，不是赞美他讲大话。圣经从来不鼓励人讲大话，甚至白色的大话都不能够讲。什么是白色的大话？就是不伤害人的大话，甚至你认为可以帮到人的大话，就是好像拉合讲的都不能够讲。但是你说不是、牧师，圣经里面的人物有这样做，那即是我可以做啦。我们应不应该做一件事，不是看看圣经的人物怎样做、圣经的人物很多时会怎样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人物是这样做，我们又这样做，那就天下大乱了。我们要学习什么？应该怎样做？是学习是从神的律例典章来到学习，不是从圣经的人物来到学习。如果我们认为在特殊的情形我们就可以犯罪，在特殊的情形我们可以是作假见证讲大话，在特殊的情形我们可以犯奸淫，在特殊的情形我们可以杀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部圣经就完全没用，不如抌了它出窗口，是吧？样样都有特殊的情形，就完全没有权威在里面。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需要讲大话，我们讲大话就能够救到人的话，我们太抬高我们自己，我们亦都太贬低神的能力。若果拉合真是讲出真话的话，你估神能不能够救到两个探子呢？神是大能的神，神要救的话照样能够救到。其实圣经赞赏的是拉合的信心，他弃暗投明，若果他是帮助他自己人的话，帮助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他是可能是被高举成为一个英雄。但是如果他帮助以色列人被人知道的话，这个是死罪来的。但他仍然不怕，他仍然都是愿意接受以色列人的神，这个就是他的信心，这个就是圣经所高举的。在《约书亚记》的二章九至到十一节说，当耶利哥王的使者离开了之后，拉合就去到屋顶同两个探子来到讲话，原来一直两个探子都匿埋在他的屋顶。拉合同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好有趣，他知道神已经将这个地赐了给以色列人，他是承认这个地是属于以色列人，就是耶利哥城，就是迦南地。他说我们惊慌了，居民心都消化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在约书亚记的二章九节，他是惊慌，他是胆战心惊在神的面前。他说当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怎样神是令到红海分开，怎样是你们可以经过旱地穿过红海来到出埃及，怎样你们去到约旦河的东边来到去对付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云和恶，他们都听见了。他说你们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心都消化了，无一人有胆量 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一个从来未经历过神的外邦女子居然有这样的见解，实在不是容易。于是跟住他就同两个探子说，他说我要同你们立约，约书亚记的二章十二至到十三节，他说我恩待你们，我救了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怎样恩待他的父家？就是打救他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他所有的家人。注意在约书亚记的二章十二至到十三节，恩待这个字是出现了两次。恩待这个字的意思，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信实。我们时时都说神是信实的，即是说神是慈爱，他是守约的。这个就是恩待这个字。拉合亦都求两个探子是给他有个实在的证据，他说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证据，证据这个字就是印记。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属于神，这个印记是什么？是圣灵。所以拉合说，求你给我一个印记，一个证据。我们见到拉合和他一家能够得救，完全是因为他的信心，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说因为他的行为。你说不是吧？雅各书的第二章真是说他们有信心的行为。其实雅各所说的是跟保罗所说的很相似。保罗在树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恩着信，全部都是信心，不是因为我们行为。但是去到二章十节，保罗说什么？神早已预备我们要行的善事，就是说我们是因着信来到是得救，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会有信心的行为。这个就是雅各书告诉我们，阿伯拉罕和拉合都是有信心的行为。两个探子说，如果你不泄漏我们的事，当耶和华将这个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以慈爱诚实来到待你。又来了，慈爱诚实这个字就是恩待。经文很有趣，经文不是说如果耶和华将这个地赐给我们，经文是说什么？当耶和华将这个地赐给我们，我们就会恩待你。这个跟西人讲的都很相似。 It's not a matter of if but when， 不是说如果，是当。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很实在，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另外很有趣的就是在约书亚记的二章十四节，经文说，我们情愿替你们死。两个探子说我们情愿替你们死。有没有见到约书亚记第二章已经给我们见到是有赎罪的概念在这里？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救赎我们。其实这个概念在这里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跟住两个探子就说，如果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要将朱红色的线绳绑在你的窗的上高，你就能够得救了。在约书亚记的二章十四节和十八节，他说但是你们绑了朱红色的线绳在你的窗道，你们不要出街。如果你们出街的话，你们的罪就会在你们自己的头上。经文原文是血，你们的血会在你们自己的头上。很有趣吧，你出街的话，你自己的血在你的头上。但是如果你在家里呢，不是你自己的血的了，是别人的血在你的头上。就是那条朱红色的绳线所代表的，是谁的血在你的头上啊？这个其实同埋在树出埃及记的十一章十灾最后的一灾是很相似。 神同以色列人话：你哋只需要系将羔羊嘅血游喺门框嘅上高。嗰一位夺命嘅使者嚟到嘅时候，见到门框上系有羔羊嘅血，就会逾越经过你嘅屋企。所以逾越节就系咁样，因而得名。嗱，呢一个就系好似羔羊嘅血，能够系救赎所有嘅长子，亦都好似拉合屋企出边窗外边嘅嗰个朱红色嘅线绳。呢啲系代表乜嘢啊？系代表耶稣基督嘅血，耶稣基督嘅救赎。正如我头先讲，喺第二章已经俾我哋见到有救赎嘅概念，就系嗰两个探子话：我哋情愿为你而死。嗱，好有趣啊！喺《诗篇》嘅105篇嘅11节，《历代至上》嘅16章18节，神话：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作你产业嘅份。嗱，呢个份字原文嘅希伯来文就系 habel 呢个字，系乜嘢意思啊？系一条绳啊，好有趣。 点解呢个份字系解释绳啊？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是用绳来到量度他们的封地，但是这里可能另外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是靠着这条朱红色的线绳来到做记号，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得到他们的产业。 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我们的产业又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的1章3节告诉我们：愿众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以色列人得到的是迦南地应许之地，他们的份是靠着那条朱红色的城线是进入，我们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以致我们是能够得救，得到我们的产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一个就是以弗所书1章7节告诉我们听。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听，赎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赎罪，就算是在说旧约都是一样。为什么要赎罪啊？希伯来书的9章22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来到赎罪。早在旧约亚当夏娃当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很害怕，他们走去躲起，他们甚至是将无花果树的叶来到去做一件衫来到勾住自己，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衫着是很羞愧。但是神见到就杀了一只动物，将动物的皮包住他们。是不是穿皮草靓一点？是不是穿皮草高贵一点？不是，这里是有赎罪的意思。希伯来书的9章22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个也是亚伯和该人在书创世纪的第4章。亚伯是一个牧人，该人是一个农夫，两个都献祭给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伯的祭是被神所喜悦，但是该人的祭神不喜悦。为什么？我相信这里也都是有赎罪的意思在这里，因为该人所献的是素祭，是农作物。是圣经里面是有话叫我们献素祭，但我相信这里是有赎罪的概念在里面，就是跟希伯来书的9章22节很相似。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十灾了，已经在说门框上游了羔羊的血，就能够避过长子被杀。若果当时那些埃及人偷听以色列人在这里讲说话，他们又去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那里，他们的长子能不能够得救啊？当然能够得救了，夺命的使者是认血不认人的。这个亦都是原因，点解妓女拉合只要佢将朱红色嘅绳线挂喺窗门嘅外边，佢一家就能够得救。夺命嘅使者系认血唔认人嘅。嗱，去到旧约嘅时代，我哋见到献祭 就是又是一个赎罪的概念。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大祭司是要带着公牛的血、公山羊的血去到至圣所的入面。你说为什么要带两种血啊？公牛的血是替自己赎罪，大祭司自己赎罪，公山羊的血是替所有的人民来到赎罪。他进入至圣所，他会将这些血洒在神的施恩宝座的上高。施恩宝座是什么？是约柜的盖，约柜里面是有十诫，十诫是指出人的罪。当神在说施恩宝座上高，他望下去个约柜那里，他见不见到十诫反映出人的罪？他见不到，因为是血遮盖了。最终就是耶稣基督的血遮盖我们的罪，以致神见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叫我们做义人，叫我们做圣徒，叫我们做他的儿女。为什么啊？是不是我们真的圣洁了？不是，是耶稣基督的血以致他见不到我们的罪。最后去到新约，耶稣基督真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你见到在旧约就是不断地让我们见到有这个赎罪的信息。我现在在这里跟你们讲，突然间又想到一个了，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创世纪的22章又是一个例子来的。有很多很多这些例子，你说为什么整部圣经都是这样讲这些这样的预象，有这样的寓意？有没有见到圣经的一致性？原因很简单，整部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所以都有同一个一致的信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两个探子叫做什么的名字，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拉合的名字，他就是妓女拉合，而他的名字就成为了家传户晓美好的见证。圣经叫他做妓女拉合，不是想贬低他，不是想提醒他你要记得你以前是怎样。圣经叫他做妓女拉合，是指出神的恩典。就算好像拉合这样的妓女，神亦都可以是救赎他。而我们从两个探子的身上亦都可以学到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们信靠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侍奉神，就去读神学，哎呀很害怕，读神学有没有出路的？又会很害怕，就会说哎呀，我读神学我将来怎样支持自己啊？我找不找到食的？亦都有宣教士会问，哎呀，我做了宣教士，我父母谁来照顾啊？单身的宣教士会得害怕，我在工场那里找不找到伴侣？你看看两个探子一点都不担心，他们服从神，神就带领他们去到拉合的屋企。不单止他两个得救，而他们亦都是能够帮助拉合一家是信主，一家得救。这个就是我们信实的神。当耶利哥王的使者离开了之后，拉合就跟两个探子说，他说你们不如上山，在山上匿埋三日，然后等到追赶你们的人离开了，你们就可以落回来渡过约旦河，回到去以色列人的营地。于是拉合打发了他们之后，把一条绳线绑在树的窗户上高，给两个探子来到是离开。好有趣，我刚才说拉合的屋企在树城墙的上高，他的屋企是城墙的部分，所以当两个探子是爬出窗口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是出了耶利哥城。这个就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发生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战略是怎样，在树约书亚记的第六章，他们每日围绕住个城走一圈，第二日行第二圈，第三日行第三圈，去到第七日一口气行七圈，然后就吹号角，大声叫喊，个城墙就倒塌了。考古学家真的话俾我哋听，佢哋去睇呢个耶利哥城嘅呢一个遗迹，真係发觉 耶利哥城城墙是冧了，但是城墙的冧不是由外面冧去里面，而是由里面向外面来到冧。你想想，如果你走去攻打一个城，你在外面围住个城来到攻打，城墙冧的时候是由外面向里面冧，但是不是，是由里面向外面冧，就是符合了圣经所讲。这个是一个莫大的神迹。另外有一个更有趣的神迹是什么？我刚才说妓女拉合的屋企就是部分的城墙。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城墙冧了，拉合的屋企会怎样？完整无缺。为什么？因为他有朱红色的绳线绑了在他的屋企那里，就是好像昔日击杀长子有羔羊的血遮盖住的屋企，长子全部幸免，他亦都是一样，这条朱红色的绳线保守他和他一家是得救。在约书亚记的2:23，说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乱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如果我们留意的话，这个和40年前所发生的事是很不同。40年前12个探子回来，是向摩西、亚伦并全会众来到是回报。民数记的13:26，回报了之后，全会众都很害怕，都不要进入迦南地。但是今次两个探子呢，回来正是向乱的儿子约书亚来到是回报。40年前摩西是派出了12个探子，但是约书亚只是派出了2个探子。你说为什么？12个探子当中有多少个是属灵的？只有2个探子是属灵，就是加纳和约书亚，其他10个探子都是不属灵，都不主张进入迦南地。所以有人说属灵的2个够了，所以约书亚是派出2个探子。其实我是有第二个的解释，为什么约书亚是派出2个探子。我等阵是会同大家来到分享，先卖一个关子。但的确那2个探子回来回报约书亚都是很属灵，就是好像当年的加纳和约书亚一样。在约书亚记的2:24，他们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在40年前那12个探子真是去窥探迦南地的。在这个民数记的13:17-20，告诉我们探子做些什么，去窥探迦南地，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没有，有果子没有。喂，他们真的去试探的。记不记得他两个带着一抽葡萄回去这个以色列人的营地？哇，那抽葡萄多大啊，要2个人来到是抬住才回到去以色列的营地。他们真的去试探的。但是今次呢，2个探子做了些什么啊？好像他们只是去了妓女拉合的屋企，什么都没有做，除此以外。是他们回来的回报就是说，神真的将全地交了给我们，那地的居民他们心都消化了。但是他们除了去拉合的屋企什么都没有做，与其叫他们做探子，不如叫他们做侍者。而的确在雅各书的2:25，真是叫他们做侍者，说妓女拉合接待侍者，不是接待探子，是接待侍者。侍者是做什么的？侍者是传达神的话语的。神差派2个侍者去到拉合的屋企， 是要带领他一家信主。除了拉合的家，我们说两个探子什么地方都没有去，离开了拉合的家，他们做什么？去山上避了三日，离开了人，隔和人隔开，然后回落来过河回去以色列人的营地。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去带领拉合一家信主。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些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在树新约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基督说他要由犹大地去加利利。在树约书亚记的四章四节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知道由犹大地去加利利有很多条路的，不是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而犹太人他们希望运路行，他们都不希望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为什么？他们鄙视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他们不洁，认为他们是杂种，行过都会有衰运的，运路而行。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他是专程去撒玛利亚来到救赎撒玛利亚妇人，他和撒玛利亚妇人有约，他要去到井边来到同他相会，打救他和他的村人。这个和拉合的故事很相似，拉合和撒玛利亚妇人都是外邦人，都是女子，而两件事的使者都是专程去那里来到救赎对方。耶稣基督专程去救赎撒玛利亚妇人，两个探子呢专程是去到拉合的家来到救拉合。而我们见到亦都不单止两个主角得救，撒玛利亚妇人的村人都得救，拉合的家人亦都全部得救。另外在树圣经里面又有一个例子是很相似，就在树创世纪的十八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和神讨价还价？亚伯拉罕说若果所多玛有五十个义人，你可不可以放过所多玛不毁灭？神说好，没问题。哇，亚伯拉罕说哎呀，我讲得太多了，或者没有五十个义人呢？他即刻就转口，有四十五个得不得啊？神说没问题。跟住他怎样？四十五个就变四十个，四十变三十，三十变二十，二十变十个。他跟神说有十个义人，你可不可以不毁灭所多玛？神说可以。其实只要有一个义人，神都不会毁灭所多玛。我们怎知道啊？你看看创世纪的十九章二十二节，是天使和罗德讲的说话。是哪位天使啊？我相信他就是那位毁灭天使，他就是那位灭命的天使，就是好像出埃及记十一章击杀长子的那位天使是同一位。我亦都相信他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经文讲什么？创世纪的十九章二十二节，天使同罗德说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没有到那城，我不能作什么。他是来毁灭所多玛的，他说你要离开所多玛，你要去第二个城，你不离开所多玛，我不能够毁灭所多玛这个城。我们见到只有一个义人，神都不会是毁灭那个城。你说罗德是义人吗？是。彼得后书的二章七节告诉我们罗德是一个义人。这个也都正是拉合的故事，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为什么神是差派两个使者去到拉合一家？他们是专程去那里的，为了的就是要救赎拉合一家能够是得救。我跟大家是讲过很多次，约书亚记和启示录是两部很相似的书，两部都是有关属灵的真战，两部书的主角都是有一样的名字。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耶和华是救主，而耶稣呢是希腊文的耶和华是救主，所以两个主角有一样的名字。 而今日我哋见到两部书都系有两个使者，喺《约书亚记》就系嗰两个探子。嗱，呢个亦都系原因，我相信点解只有两个探子而唔系十二个？因为《约书亚记》可以讲得系启示录嘅一个预象，一个预表。嗱，同样喺启示录都系有两个使者，就系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两个无论是使者或者是见证人，在书里面都没有名字，没有讲到他们的名字。而两个使者也好，见证人也好，都是跟人间是隔绝了三日半。在书约书亚记，两个探子上了山三日，他们落回来过约旦河回去以色列人的营地，一般的学者认为是需要起码半日的时间，所以他们是跟人间隔绝了是三日半。那你说两个见证人呢？两个见证人他们亦都是跟人间隔绝了三日半。在启示录的十一章七节说，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又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杀了他们，无底坑上来的这位就是基督，他杀死了两位见证人。但是在书启示录的十一章九节说，两个见证人在三日半复活了，不是三日，不是四日，是三日半，同埋约书亚记里面的两位探子是一模一样，而他们的使命呢都是一样。在《约书亚记》里面是救赎拉合一家，而在《启示录》两个见证人在《末世》到处去传道，是要打救末世的人来到接受耶稣基督。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你们见到有很多约书亚记和启示录相似的地方，可能你们都觉得挺惊讶，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止这些，不止这么少，还有很多。我在书继续讲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就会跟大家一一来到分享。在书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看一看，就是约书亚记不是一部容易读的书，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杀戮。有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部书是很残忍，为什么神要杀绝所有的迦南人？但是照我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看，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神是给他们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440年来到给他们悔改。在书圣经里面我们也见到，不单止神是忍耐希望人会悔改，他亦都是不断差派他的使者来到是救赎人。在树所多玛，他派天使去救罗德。我们见到在树约书亚记，他是派了两个使者去救拉合一家。在树新约，耶稣基督亲自去到撒玛利亚，来到是救赎撒玛利亚妇人和那里的村人。去到末世，神继续是要差派两位见证人在说末世不断地传福音来到救赎末世的人。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他就是愿万人得救，他不愿有一人沉沦。我是跟大家讲过，除了启示录，其实约书亚记和另外一部新约的书很相似，就是以弗所书。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来到温习相似的地方，我在说讲约书亚记介绍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我会将这个的 slide 留在书的 powerpoint， 留在讲义那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回去 download 来到看。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拉合这个人同埋以弗所书入面第二章，话我哋嗰啲基督徒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系点样嘅人，系好相似。你睇下拉合系一个外邦人，我哋全部都系外邦人，我哋呢度 系嘛？冇犹太人喺度，我哋全部都系外邦人。嗱，以弗所书嘅二章十一至到十三节，哇！我哋以前系点噶？没受割礼，按肉体是外邦人，在神所应许诸约是局外人，远离神的人。嗱，拉合系一个妓女，而喺度以弗所书嘅二章三节，哇！我哋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哋都系放纵肉体嘅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拉合是一个亚摩利人，本来他是充满罪恶的，但是在主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也都说，我们以前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但是神是满有恩典，在主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五节说，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亲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我们何尝不是一样？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本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他叫我们从死里复活，靠的是什么啊？靠的就是那条朱红色线绳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书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一节，经文说，妓女拉合因着信趁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在书耶利哥城，除了拉合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是他们全部的人听见耶和华做了什么事，他们全部都很惊慌，全部都胆战心惊，但是只有拉合一家是愿意是接受神，其余的都不肯接受。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不断地给人有机会，他给迦南人给亚摩利人四百四十年来到悔改，他不但这样，还不断地差派他的使者来到是救赎愿意接受他的人。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就是好像耶利哥城里面一样，神是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若果你未认识他，他是希望救你脱离审判，就是好像拉合一样。拉合本来是一个妓女，是被人看低，他愿意接受以色列人的神，他最后是嫁了给一个犹太人叫做撒门，透过撒门他是生了波亚斯，记得波亚斯啊，跟路德一起结婚，是生了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亦都是透过这个血缘耶稣基督是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见到拉合当他愿意接受神，神是给他荣耀，由一个被人看低的妓女成为大卫的真真祖母，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不理我们曾经犯过什么罪，不理我们人家怎样看我们，只需要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是逃过审判，摇身一变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未信未接受耶稣基督，可能你现在在听我这篇道，在网上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逃过审判，能够是成为一个为神喜悦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约书亚记这部书，实在见到你就是那位满有恩典怜爱，你是愿意万人得救，你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就是透过这条朱红色的绳线所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以致我们是能够逃避审判。愿意我们当中未接受你的人都能够接受你，愿意已经接受你的人 能够是增加我们对你的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